魏太子始良帝，宣帝祖母也。太子有妃，有良帝，有孺子，妻妾凡三等，子皆称皇孙。始良帝家本鲁国，有母真君，兄公，以元鼎四年入为良帝，生男晋，号始皇孙。武帝末，巫蛊事起，魏太子及良帝、始皇孙皆遭害。始皇孙有一男，号黄曾孙，时生数月，犹作太子戏玉，积五岁乃遭赦。至遇使者丙吉，连黄曾孙无所归，再以赴始公。公母真君年老，见孙姑甚哀之，自仰视焉。后曾孙收养于掖庭，遂登至尊位，是为宣帝。而真君及公已死，公三子皆以救恩封，长子高为乐陵侯，曾为江陵侯，玄为平台侯，及高子丹以功德封武阳侯，侯者凡四人。高至大司马、车骑将军，丹左将军，自有传。